着眼泪看着前途，那叫希望不叫苦。谁说幼小的肩膀扛不住，为了未来我不哭。沉默是我们坚持的灵魂，那叫勇敢不叫输。言语哪能说得尽愤怒，为了将来永不退步。追求心中理想的国度，那叫希望不叫苦。谁说幼小的肩膀扛不住，为了未来我不哭。沉默是我们坚持的灵魂，那叫勇敢不叫输。言语哪能说的